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是十月份的最后一天，31号星期三。每周三我们都会按照惯例和大家来聊招聘和就业的话题，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能够为各位朋友找工作啊掌握一些先机啊，提供一些帮助。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前程无忧的王健。王健你好。 啊，香露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节目上半段呢，我们有一个关键词啊，叫缩招啊。缩就是缩小缩减的缩，招就是招聘的招。最近有很多传闻在江湖上啊，说很多大公司都缩招了啊，像华为啊，这个首当其冲。尽管呢华为后面呢也出来说没有啊，我们对于人才的重视还是很高的。阿里巴巴啊也都是有同样的这个传闻。那么有统计说，2018年第三季度 IT 互联网行业的招聘职位数同比减少了多少？51%呀。那么这个问题看来值得关注啊。首先想问一下王健，因为你们也是掌握了很多的数据哈、啊，媒体报道的互联网大公司在缩招是真的吗？ 我只能说增速放缓吧。 嗯 啊，增速放缓就是说它依然还是招聘的大户，对吧？因为 IT 互联网整个确实是，这个行业体量太大了，所以的话，咱们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所以呢，它确实是还是依然是招聘的大户，但是它可能比这个，最高潮的时候或者说是最顶峰的时候，肯定是有一个下滑的趋势。 其实我们要分解来看啊，就是招聘它一般呢是好几类，一类呢是针对于应届生的这种招聘， 对，我们叫校园招聘 啊，校招。那么与此对应就是社招啊， 是 这个社招呢又分好几类啊，有这种普通员工的，也有高级管理人员的啊，有需要用猎头的， 对， 有自己的人力资源部啊，直接到这个人才市场里面去招聘的， 是 啊。那么如果分头来看的话呢，好像大家对于这个社会招聘的看法更多一些，认为很多大公司的社会招聘的数量不如原来那么多了。 对，我们他一直最近在热炒的这个所谓的缩招呢，其实指的还都是主要指的还是社会招聘。 社会招聘、 校园招聘的话呢，其实我们能看到今年还是依然比较火爆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各个厂商不光是互联网了，我想可能这个其他的一些行业呀、金融啊，包括地产呀、然后教育啊、培训啊这些，其实他们更加关注的是这个大学生的这个市场。所以的话呢，这个在校园招聘的投入力度依然很大。如果大家这个有兴趣的话，可以平时上大学校园里走一走啊，我们看到几乎每一天啊，这个哪个楼里头礼堂里边都会有这个各个企业的宣讲会。对，然后的话呢，社招这一块的话呢，这个确实是受到了一些的影响。因为其实最近这大环境吧，大家也了解，尤其互联网公司，那么这不光是中国互联网公司了，可能是全球的一个我觉得现在是一个怎么讲呢，这个下坡路吧，又走了一点点。我们能看到从资本市场上能感觉到这个无论是世界的互联网巨头，还是我们本土的这些原来这些 BAT 的这些头部的公司吧，他们的其实从资本市场上角度来讲的话，其实都是遭受到了一定的这个在资本市场的一些打击， 嗯 啊，股价跌的也比较狠。 正好今年我也关注了美股啊， 啊， 这个以科技股为代表的美股在前段时间是经历了很大的调整啊， 对， 有些股票呢是抹平了今年的涨幅哈， 嗯， 那像一些头部公司，像亚马逊啊，也是下跌了不少， 对，亚马逊前两天好像一天还是两天就下降了17%，那其实这个咱们说美股可能它还是这个将近10年的一个上升期嘛，我觉得也出现一些调整也是正常吧。那国内公司的话呢，我觉得可能受大环境的这种影响呢，它特别是我们在国外上市的这些大的这个互联网公司的，可能它脱离不了整体的这个资本市场的这个环境，也会应声下跌。那么同时的话呢，其实这个我叫外忧，其实也有一些内困啊，比如说这个有些互联网公司其实它还是受我们国家的一些政策方面的影响比较大的，比如说做游戏的，对吧？这个其实近些天大家都能看到，这个关于这个互联网游戏啊，这个无论手游、网游啊等等，这个国家的一些监管更加的严格啊，那么这个甚至于说都可能这个都不批了，对吧？所以这个很多的企业呢，其实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游戏是很多公司的现金奶牛啊，它给你创造了主要的收入来源。那么这一块如果受到了一些政策方面的影响的话，其实对于整个公司运营来讲都会有一些影响。 嗯， 那么我说的只是网络游戏这一方面，那么可能其他的一些行业呢，这个也会或多或少的这个在经营方面会出现一些，或者是这个到达了一定的瓶颈期，那么它的这个上涨受到了这个我们讲叫这个天花板有点见顶了，对吧？这个不能再保持高速的增长了，或者说有些公司现在正处于一些大的架构和这个业务的调整，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其实像腾讯这种公司，前一段时间它也出现了这个公司主动求变啊，这个做了很多的这个变化和战略方面的这些调整。那我想内忧外困啊，这个综合的这个让人的感觉吧，好像是严冬可能要到了的感觉，所以可能很多人或者说很多企业，他会在招聘方面会相对来讲比较谨慎了。 嗯，好，我们这里如果从细分领域来看的话呢，今年第三季度电子商务子行业的招聘需求同比下降是57%，在 IT 互联网的大行业当中啊，跌幅是居前的。还有就是刚才王健谈到的网络游戏总量受到控制以及新上线数量受到限制的影响呢，也是啊，相关的职位呢出现了一些需求上的下滑啊。那比如说啊，我们从一些具体的岗位来看的话呢，今年第三季度互联网行业的核心职能需求前三名分别是软件工程师、产品经理主管还有运营经理。之前呢号称各个公司都缺的数据分析师今年就没有那么的紧缺了。 嗯， 是不是现在互联网的人才也快饱和了呢？ 我是觉得就是说数据，因为其实我们从增速来讲，就是无论是网民的数量、移动终端的设备的数量、甚至于说用户的数量，包括用户的行为，其实已经经过这么近几年的这种爆发式的增长，我们讲已经到达了一定的这个短期之内的一些高点吧。其实如果我们说，如果在技术方面，或者说在应用方面，或者说从这个硬件方面，如果没有特别大的革命性的突破，或者说是这个技术上的革新也好的话，其实我们能看到这个我们讲叫这个增速见顶，这个是 迟早的事儿， 可以预见的事情。那么可以预见的事情的话，那么我觉得就像你说，数据这方面你没有再大规模的数据出现或者怎么样，其实甚至于说很多的这个厂商，它的用户在下降，对吧？活跃用户在下降，那我还用那么多数据分析师干嘛呢，对吧？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有情可原的。 就同样是在这个领域里面啊，由于不同的这个阶段，它可能需要的人才是不一样的， 是， 所以说各个岗位的需求度啊，也是此消彼长的一个过程。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和大家来聊一聊互联网公司目前在招聘方面正在发生的变化。那么大的方向呢，大家能够感受到就是社招的这个招聘量比去年同期是有所减少，但是我们要从一年的这个纵向的角度和横向的角度多维来比较。那么从一个招聘年度来看的话，社招的高峰期一般是什么时候？现在是招人最多的时候吗？ 肯定不是。其实我觉得最近大家这种关注，或者说被媒体炒的这种，好像所谓这个喊严冬来了、狼来了之类的， 自己吓自己是吧？ 对，我觉得其实大家去看一下，也不光是互联网企业，其实，所有的这个行业啊，在这个时间啊，它都不是一个招人的一个旺季。坦率讲，为什么呢？就是说，从求职者的角度来讲，我们从人才供给方来讲的话，其实现在也不是一个跳槽的最好的时机。年底了嘛，接近年底了，大家其实都还是想这个有点收成的嘛，对吧？所以其实这种现在这种，特别是再加上现在整个的经济大环境不是很稳定，那我觉得很多人其实他还是个人还是想先追求一个稳定的。所以呢，其实无论从供给方还是从需求方，那我觉得呢，现在都不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状态。那么所以无论是互联网行业还是其他的行业，或多或少在一年当中这个时间第四季度都不是一个招聘和找工作的旺季。那么真正的旺季其实每年都出现在春节之后， 过完年之后。 对， 你说现在要让企业又去招应届生又去招社会人员，那这些人力资源的人不累死啊？ 而且他其实还是要分轻重缓急。那么这个时间恰恰是校园招聘的旺季， 过了这村没这店了。 对，你现在不去抢人的话，你到明年好的都被挑走了。这个企业就被动了。 是，就是我们人力资源部就十条枪是吧？你让大家怎么去分配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呢？肯定是 先干那个最有产出的活嘛， 优秀的学生先招到自己的旗下。所以从大的角度来说呢，目前社招的量在全年的占比也不会很高， 也不是最高的，对， 也不会很高啊。当然，就是我觉得有一些特殊的行业或者说特殊的岗位，那就是因人而异，或者是因岗而异，那就是一个特例了， 对， 不具有这个普遍的意义。 对对对。 但是呢，在面对有这种传闻的时候啊，比如说企业缩招啦，哎呀，减少招聘需求的时候啊，一些大公司啊、大厂啊，都会用什么优化人才结构啊、体系升级啊、构架调整啊等等这种话术也好，或者是这种说辞啊，来回应加以否定啊。那您认为为什么企业会用这种表述？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说出现人才调整，我们不管是说是这个裁员，还是说是这个我们停止招聘啊，或者说叫缩招吧，出现这种情况其实无外乎就两种原因。一种原因是真的是企业的经营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出现了一些困难，它是不得已不削减人员的开支，降低整个的用工成本，那么保证企业能够有一定的利润，或者说是能够生存下去啊，这是一种。那么另外一种原因呢，恰恰确实也是比如架构的调整。那我们能看到就是说原来我们在分析这个裁员的时候，我们就能发现就是有一些是这种就是经济性裁员，刚才讲的就是 经营困难了， 那我不得不裁员。还有一种呢，就叫战略性裁员。战略性裁员，很多人会说自己的这种故事，比如说，哎，我们刚成立了一个什么样的部门，哎，这个运营了大概半年或者是这个一年，然后公司一看，哎，这条线不盈利，或者说是感觉这个竞争过于激烈，或者说总之它的前景不好，我们把它砍掉。 还有更惨的呢，就是原来的老板，给我打电话说，来吧，我们这个公司正缺你这样的人呢。于是呢，就辞了职了，跟着原来的老板去新公司了。到那没半年，或者没几个月，那个老板都走人了。 对，所以呢，这个东西就是就确实也有这种原因出现。所以我觉得，你要说企业都是去美化自己的话呢，我觉得肯定有，就是说其实它是经营出现了很大问题，但是企业不能承认，所以我就告诉你，我是架构调整啊，战略调整啊，优化呀等等。那么但是也确实像我们说腾讯，对吧，虽然它股价出现了一些这个比较大的波动，那么但是它整体的这个体量和业务以及它的这个盈利能力其实还是毋庸置疑的嘛。那应该还是国内互联网的首席的一个位置的。那我觉得像这种公司的话，它 确实，比如说他如果想让自己继续保持一个较强的这个竞争力和高增长的话，他确实需要一些调整和方向性的一些这个变化。那么这个我觉得倒不是一个我们讲叫说辞了。 对，当然从我们打工的角度来说，从职场中人的角度来说，大家会想啊，那如果企业要调整，谁动谁先动谁呀？先动谁的奶酪呢？老板可能也有自己的想法。 对，我反正个人觉得，就是说，我们能看到，咱们就是以互联网公司为例，那么如果企业出现问题要被裁员的话呢，我觉得谁先被裁不好说，但是最好不被裁的那个人基本上都是技术岗。 啊，要不就是赚钱的， 对，要不然就是说，销售岗可能会好一点，对，但是一些支持部门啊、职能部门啊，或者这种我们讲平时的一些成本中心啊，那么这些呢可能会先去，做一些调整啊。 一个就是和这个企业的核心利益息息相关的岗位是比较不会被调整的， 还一个是核心产品 啊，对。此外呢，就是花钱的又没有产出的部门是最容易被调整的。 是。 此外，我也听到一种说法，就是因为很多互联网公司啊都是靠这个资本驱动的，特别是一些创新的产品或者是内部研发的产品，也是需要用钱来养一段时间的。 当然。 那如果企业遇到一些困难的话，就像刚才王健所说的啊，那这个部门我们就不做了。这个方向先放一放。 断臂求生嘛，有些人是这样的。 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对 吧？好，大家也要密切的关注自己所在的这个位置哈。其实说起来好像有一点朝不保夕的感觉。 好焦虑的感觉，又贩卖焦虑啊。 对。但事实上呢，我们发现就是人呢是有周期的，四季也是有周期的，企业也是有周期的，经济也是有周期的。大家呢不要逆周期而行，是吧？如果你正好赶在一个下坡的一个位置的话呢，那你早走早开心呢。是不是？如果你去到一个有利于上升的，或者是说他赶上了一个行业快车道的一个岗、一个公司、一个行业的话，那你是不是早去早上升的？ 对，但是这里边就最大的难度就是你怎么去判断嘛。我觉得每个人其实对，如果你致力于这个行业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对这个行业更加深入的进行了解，你才能够做出一些相对来讲比较精准的判断。 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现在还有一些应届生也说，现在去一些大公司应聘，特别是互联网方向的公司哈，好像人家的要求也很高了。原来在我们学校招很多人，现在呢就是招很少，一两个，而且呢就是有些进了笔试之后呢就没有动静了，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么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企业的校招这一块数量没有太多的变化，但是就是更严格了？ 那肯定是这样的，肯定是这样的。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持续了这个事情，应该持续了至少七八年的这种我们讲叫这个由扩招营这个产生的这种大量的这种毕业生。那么其实今年的话，一般都在保持在700万左右的这么一个毕业生的数量。那么企业对于企业来讲的话呢，原来可能是有一些公司呢是需要这个人往纯的这个人手去往里来填进去，来推进企业的一些业务的发展呢。但是现在随着技术的一些革新也好，革命也好，其实更注重的是效率。那么特别是比如说某些从研发岗来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其实它真的是要精而不要多了。所以我觉得要求更高肯定是这一个趋势吧。 就是原来你可能是学某些专业的，正好对这些互联网公司的一些胃口的话，就是招的更多一些，也更宽松一些。但是现在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的话呢，他们需要，但是需要更好的人。 对。就我讲的现在叫这个增效嘛，说白了还是就是提升效率。那么原来两个人能干的活，我现在尽量我能让一个人干。那么这一个人怎么才能一个人能干两个人的活呢？只能这个人他的能力更强。 所以有同学就说了，他说企业会看你有没有实习经历啊，在哪些地方实习啊， 是 最好拿过来就能够顶一个社招的这个人手， 主要还便宜啊，他比社招的还比有工作经验的还要便宜不少 啊。另外还有一种企业这个文化的融入的问题， 是 你从学校招来的人呢更好培养 啊， 所谓的这个忠诚度也好啊，这个和企业文化的这个匹配度也好啊， 嗯， 我觉得可能校招这一块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企业重视校招嘛。 所以就是我们看到企业包括一些大的互联网公司啊，他们在公开的表示都谈到就是校招的人数没有变化。 嗯， 但是同学们的反应就是更严苛了。啊，我身边能去的人好像不多了。 嗯 嗯，因为可能你是在和全国竞争了，而不是和你这个学校的同学来竞争了啊。 对，再加上我们刚才讲了本身怎么说呢，现在大环境的问题吧，啊，然后企业自身的问题，我想可能他对于我们上刚才讲社招是谨慎，那么其实校招同样也是一个谨慎的这个态度。 嗯，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校招走流程啊，或者说某些招聘就是走流程不招人？ 这种情况在以前是有的， 以前是有的， 就是，几年前会是有的， 嗯， 就是很多很多的宣讲会，其实它是一个 marketing 的一个， 就是来推销自己的产品 对 和品牌了。 对，他觉得这个哎，好像还要比做广告还要便宜啊，而且还要更精准。 同学们还愿意来。 对，但是现在其实不是了，因为现在首先来讲呢，校招的整个的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坦率讲，另外一个的话呢，这个我们能够看到，就是说校招的这个，我不知道，我上周好像也是我的同事来谈的校招的这个事情。现在很 上上周， 对，我现在的校招是，不是说这个啊，组织完这个宣讲会以后，哎，大家投简历吧。然后比如说明天后天我再给大家发那个笔试啊，然后笔试完了以后，哎，再过一天我们再发成绩或者怎么，现在一天可能就把这事干了。 嗯， 对，如果说你这个企业，哎，这个怎么下了半天雷，一滴点打了半天雷，一点雨滴都没见的话，坦率讲，这个企业在校园里的口碑也就臭了。 嗯， 那这个你知道，这个学生之间来，这个做这种消息的传递是非常快的。那么，我觉得现在很难有企业，就是说他敢冒这个风险，来去这个挂着羊头卖狗肉的这种行为。对， 嗯，原来可能更多的是来打广告，是吧？现在会发现，如果真的是这样做的话呢， 你的雇主品牌就完蛋了。 他这个成本会更高， 第一成本高，第二其实对于雇主品牌没有任何的好处，而且风险相当大。 嗯，所以就是也有人说，企业去学校做校园宣讲啊，也会呈现冰火两重天的状态。就是有些企业做宣讲，好多人都去听，有的人就是没有人去听。有的企业， 这主要还是跟企业的品牌知名度啊，这个包括企业的实力啊，然后企业能提供的一些待遇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福利啊，这个还是有直接关系的。 嗯，现在已经要进入11月份了啊，冬天呢也马上就要到了。那对于如果正在迷茫当中的互联网行业的从业者啊，你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大家，如何向机而动？ 首先来讲，我觉得你既然刚才说了，如果是有致力于想在这个行业去就业的话呢，首先你还是要对整个的行业有一个敏锐的洞察，那么时刻都要关注这个行业的趋势和发展。我举个例子来讲，我每天我的这个电脑的这个浏览器的默认的第一个页面就是一个门户网站的科技页面。 嗯， 那么这个我每天都去关注互联网相关的新闻。那么因为我可能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但是如果你也想从事这个行业，我觉得整体的这个整个的趋势市场的环境，那么你首先是要这个看清楚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觉得现在坦率讲不是一个跳槽的好时候，不是一个好时候，因为本身就像你说的，现在可能还在走往下走的一个势头，那么其实你可能无论去哪儿的话呢，可能都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那么在这会儿的话，我觉得如果你现在有饭碗的话，那我觉得先保住你的饭碗。那么如果你想去进入这个行业的话，那我觉得那可能还是如果没有特别好的机会的话，以修炼内功为主吧。我觉得特别是我觉得技术人员，那么其实你还是提升自己的这种技术能力来这个学习能力和技术能力，我觉得还是最有帮助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无论是这个一个企业还是整个经济，其实现在几乎是以技术为驱动的了，对吧？其实每一次的这个大的这个经济繁荣都是跟技术革命有关的。所以我觉得你要是想做互联网公司的技术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你的看家本事。那么现在无论是市场上是什么样的，我觉得把自己的内功自己的技术

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做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 107.3，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节目的下半部分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身边的新职业。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前程无忧的王健。王健你好。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说到这个新职业啊，你怎么理解？ 新职业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跟新的行业或者说是新的需求相关的。那我觉得可能近些年随着所谓的消费升级也好，或者说大家的收入增多也好，包括这个科技的这个发展也好，互联网的发展也好，可能催生出了一些新的需求。那么这里边的话呢，就会有一些所谓新的一些职业出现。那么这个新的职业呢，可能相对于而言呢，可能是比如说10年前是没有的，或者说是内涵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的一些职业。对， 好，其实这些职业不是说今天就有的，或者是去年才有的， 是 已经有了那么 一段时间了， 一段时间了哈，5年啊，甚至更长一点时间。但是呢，相比于某一些存在了几十年、上百年的职业相比啊，他们是属于新职业，而且呢，更聚焦在什么呢？聚焦在为消费者提供新型的生活服务的职业。有什么呢？有健身教练、宠物医生、美容师、桌游教练、早教师、美甲师、月嫂、调酒师、足疗按摩师、装修设计师等等等等。我们看到一个统计啊，有过半数的新职业人群每月收入超过5000元，那么占到了52.84%。如果每个月超过8000元的人呢，占到了34.56%。每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的只占不到10%啊。也就是来看得出来呢，就是8000元以上的这个区间是最多的，达到了34.56%，是这么多。而且他们也分前三名啊，这么多的职业，宠物医生、健身教练和调酒师排在前三名。那么宠物医生的收入最高，有28.57%的宠物医生的月收入在20000块钱以上。20000块钱以上，在其他的传统职业当中，这也算很高的了。 从职级角度来讲的话，一般是在一般的这个我们讲叫公司里边的，在主管或者是经理级的这个 级别之上了，应该 是 对。 所以就是你别看它是为宠物服务的啊，一点都不比那些在办公室里面工作的人收入低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还是就是说白了是一个职业观念的一个变化吧。我们不能再说，这个我们原来讲的这个做服务业的就是服务员啊，或者说就是这个伺候人的，或者说我们叫体力劳动者，或者说我们叫这个蓝领或者怎么样，我就是很多很多原来的一些旧的一些这个就业观念其实应该改变。那么真正的这个新服务业、城市服务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这些岗位，坦率讲，首先它的薪资决定于市场。 嗯， 那么我们刚才看到所有的这些行业，其实或者说你说的那些职位啊，其实都跟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有关。 嗯， 那你说我们在仅仅满足温饱的时候，我们不是不可能用到这些服务的，那么肯定还是跟收入提升、消费力提升有关。 对， 那么咱们说到宠物的话，那真的坦率讲它可能是一个比较奢侈的一个生活内容。那么生活这个所以的话呢，那么这就注定它因为它是一个奢侈的生活内容，那么可能我们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或者说是金钱可能就更高。那么为此付出更高的金钱，那么得到这种服务，那么这个服务本身的价格也应该就是更高的。所以这都是符合市场规律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并不是说我是做服务业的好像我就理论上要比别人会低一等，或者收入会比别人低，其实已经完全不是这样了。那么我们能看到比如说一些发达国家，其实在他们那些国家， 对其实我们他收什么最贵，人工是最贵的。那人工什么，你比如说你理个发，对吗？你请个水管工过来帮你修修下水管道，那么你比如说请人来剪剪你的草坪，那真的很多人他挣的钱比这个主人都多，对吧？所以为什么好多这个外国人他人家讲究 DIY 的能力，自己动手能力呢？他不是说他想动手，他确实请不起。 对，你说到那个水管工啊，我就想到了那个 Desperate Housewife 那个系列的角色了哈。还有什么修剪那个绿植的 草坪的 啊，修剪草坪的这些， 是的， 其实收入啊还是 不低的， 不低的，不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可能美国人啊是我们可以参考的一个样本，有一些职业在他们国家的收入就已经比较高了。 是， 那我们是属于这个发展中国家嘛，但是也有一些地方的人是先富起来了，所以他开始接受这种更好的服务、更好的生活。那么与此相对应呢，就是要有一些职业来进行配套， 对 吧？所以未来相比于传统行业的话，这些新职业或者是这些新兴的服务行业的发展会更有前景吗？我们说的钱就是金钱的钱。 理论上来讲的话，其实它应该是收入会比所谓的传统的服务业高啊。就是我们不能说传统行业，我们都是服务业嘛，一个是新服务业，一个是传统服务业。那么就可能它真的比类似于什么清洁工啊，或者是服务员啊，或者是司机啊，就这种这个可能应该，我觉得应该是收入会高，但是相应的其实它也是有更高的一些门槛和要求的，对吧？我们讲宠物医生他 基本 好歹也是医生啊， 有点技术含量。 对，当然要技术含量。对，你看那个什么调酒师啊，对吗？健身教练，其实 按摩呀， 对，他这个我觉得都会是需要，至少是他在劳动技能方面是需要一定的培训，或者说是经验的积累，才能够具备一个提供所谓高端服务或者说质量有保证的这么一个服务。那么换句话说，那么这个服务相应它的价格啊，这个肯定会在市场上有所体现。 你就以月嫂为例吧，是吧？它的这个服务时间越久，它的收费就越高。 就快赶上老中医了，是吧？说那个大夫是越老越值 钱。这个比喻很形象，很贴切。所以他们这些行业，我们看的就是一开始还是有一些技术门槛的，可能你需要去报个班啊，需 要 去 培 训啊。但是他又不是那种所谓的学历教育，说哪个高校专门开这么一个班啊，本科的、研究生的。目前有一些有，包括一些职高啊，可能有，或者是一些地方的本科多少会出现，比如说家政专业啊，但是并没有普及。那也就是说他们的门槛相对来说不是很高，但是他有一个所谓的在做当中学，学当中做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有一个经验的积累啊，包括行业当中有一些培训，有一些比赛， 那么慢慢的这里面就会有一些分层了，收入高的就越来越高了。 你比如说什么美容师、美发师，你剪头发的，我经常能碰到我去剪头发那个地方，什么托尼老师啊、凯文老师，我说干嘛去了？培训去了。 哦，我跟你讲， 我说去哪儿培训？去日本培训。 如果那个托尼老师叫毛建国，你还不能叫他毛建国，你必须要叫他托尼。那个凯文，如果你管他叫他叫李国庆，你不能叫李国庆啊，一定要叫托尼。 对，人家我一问去哪儿培训啊，下个月去日本培训 啊。 其实他，我跟你讲啊，他挣的真的要比白领多很多的 啊。是的，我觉得有几个地方哈、最喜欢挂和明星的合影，一个是餐馆。一个就是这个什么美发造型的地方是吧？所以能够看出来，他们也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上升的这个通道啊，确实是哈。但是他们的这种成长路径和我们刚才所谈到的白领啊、码农啊， 这肯定是不一样 的。 对，就是白领他基本上还是我们说的进行的是这种传统教育啊，这个这么走过来，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啊，然后拿到了，或者说研究生拿到了一个这个所谓的学位，或者说是工作的敲门砖，那么进入企业，那么随着这个经验的积累以及去参加一些这样那样的培训，那么将来它是一个双通道的一个上升空间，要么你是走业务型的，或者这个就是我们讲叫要不然技术精英，或者是这个产品专家啊，这是一个通道，还有一个是管理类的。比如说你原来做销售，后来可能就做到销售经理、销售总监，或者说公司总经理，做运营等等，其实它是这么一个上升路径。那么我们讲的这些新兴服务业，这个它路径肯定就不是这样，它肯定首先来讲它可能学历倒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但是它肯定是要有一定的技术的培训的啊，这个无论是参加这个一些技校也好，还是说有当然现在我估计也有那种所谓学徒啊，就是说由师傅带什么的来进入这个行业都是有可能的，但是之后他的真正的技能的提升是随着工作中不断的去进行积累，那么他最终的这个我们讲叫路径呢，其实也是两类，一类也是所谓的技术专家，对吗？我们讲这个剪头发那个叫什么技术店长或者总监， 就走那个工匠的那个道路。 哎，对他，我就是这个产品非常非常强，产品力非常强。那么还有一种呢，可能就是说，因为我既懂技术，那么同时我又在这个行业里也深谙了好多年，然后也了解市场，也了解客户，也懂哎这个店该怎么运营。可能将来他可能就会自己创业呀、或者当个小老板， 是 或者当个合伙人呢。哎，可能这个是这么一个双通路。 其实他们的这种发展模式和咱们国家的这种以前的手工艺人啊，或者说以前的那种服务业是挺像的， 对，师傅带徒弟， 对， 然后徒弟翅膀硬了可以单挑一个， 对，单挑一个门店是吧？或者是开个分号是吧？或者是他自己的他就单飞了， 对， 这都有可能。 嗯， 所以他们的这种发展路径到和我们所谈到的这个白领也好啊，码农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比如体制内的人员也好，是。不太一样， 肯定是不一样的，对， 不太一样。 但是 反过来，他们要是创业的话，他可以雇你， 我可以雇职业经理人嘛，来做这个事儿，对吧？ 是吧？有的人他就说我就擅长做这个口味的东西。 你说人家 我不擅长管理， 你说人家某大型火锅的集团已经市值都千亿了，对吗？那我用的 CEO 肯定是 职业的了， 对，职业经理人。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啊，现在呢，我发现就是我们因为生活的原因啊，或者兴趣爱好的原因，部分人呢都会接触到所谓的新职业啊。有统计说呢，在北京啊，十个健身教练就有4.3个东北人。哎，我听这个，大家再琢磨琢磨大家的口音。啊，包括你们聊天所知道的内容，这个数字还挺准的。 是是是，我觉得可能还是跟我们跟北京的跟东北离得比较近一点有关吧。 哎、对对对、那如果这个就不是在问北京人的话、 你问上海人， 你问上海人的话，那就不一样了。 对，可能来自武汉的， 来自安徽的多 啊、 安徽的健身教练啊，在上海占了37.3%。啊，所以，而且还有一些分层，比如说，北京人和深圳人最喜欢做的新职业是美容师，上海人比较喜欢做的是早教师，广州本地人喜欢做的是美甲师啊，所以就是每 个、这 个 还有点的，我想想，好像美甲好像跟广州好像确实挺契合的感觉那个。 反正美甲不是从北京开始蔓延到 全国的，应该不是，肯定不是北京，不是北京 的。对，当然其实这些职业呢，就是他们有他们的艰辛啊，还是挺累的一个岗位。 嗯，是。 嗯，这个 劳动强度吧，我们说是啊，他可能劳动强度会稍微大一些。 嗯，比如说这个调酒师啊，调酒师他们的这个强度就比较大，而且是长期昼夜颠倒。另外呢，接触人群也是有限。 我觉得月嫂还是劳动强度很大。 劳动强度对，那月嫂毕竟责任心还也大啊。 对的，对的， 是。但他们其实也有一个局限性，就是这些职业啊。他们接触的这种人群呢，比较的 单一，对， 比较单一。当然，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天天在某一个行业里面接触的人也比较单一。 我是觉得接触的单一也未必是劣势。那么，其实我对于某一类人，我有非常极致的了解以后的话，说难听点，我就做他的生意就够了，对吧？现在都讲究细分嘛， 精准营销， 对我都讲究细分市场嘛。 是，你看我们刚才举例了北京的啊、上海的、广州的等等啊，很少问到其他的，比如说本溪啊、保定啊，是吧？什么宁波可能还好一点哈、啊，就是很少问到一些三四线城市的新职业者哈、啊。 是。 那么反过来，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些职业在大城市发展会比在中小城市更有发展吗？ 从现在看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服务业呢，肯定还是跟城市体量有关的，跟城市整体的人口啊，跟城市整体的这个我们讲，收入水平啊，经济发展的速度啊等等都是相关的。那么市场足够大的话呢，那么肯定它能容纳的这种岗位就多，那么相对来讲机会也就多。从现在看呢，发展还是相对来讲它的机会会更多一些。但是我还是这么想，就是一方面呢，就是大城市的这种新的城市服务业的它的这种饱和度我们可能要看一下了。其实大家也能看到哪个小区都得配几个剪头发的吧，都得配个健身房吧，对吧？配个早教吧。我觉得其实大家能看到就是饱和度已经很高了，饱和度已经很高的话呢，我觉得在这里边，如果再想有特别大的这种，这个我们讲叫发展空间的话呢，可能也比较有限。但是呢，我反而觉得呢，就是说三四线城市、二三线城市，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随着消费升级的提升，随着所谓这个在城市间的均衡发展，如果是这个趋势的话，那么反而我觉得三四线城市未来的前景还是有的。那么未来这个前景还恰恰可能提供给了在现在还在大城市里面工作的这些人，因为他在这边已经积累了经验，这个有了技能，那么同时了解了运营等等，那么可能他回到三四线城市，或者说回到自己的家乡，相对来讲可能那块的成本投入也不是那么高的话，也许他在那边可以把这个事情做起来，而并不是永远在大城市做一个打工者。 我记得小的时候去理头发剪头发啊，有时候听别人聊天说这个人这发型师剪得不错，问他从哪里过来的呀、说我们从广州回来的。 那是一个改革开放的前沿，那是新潮的地方，那是那个春风吹过来的地方。 所以从那边回来的人啊，在这个我们那儿就更吃香一些， 就是时代的这个风向标嘛。 对，你同样你比如说做家政啊，你经过了北京市场的洗礼， 对 啊，再回到这个二线城市啊，省会城市的话那么我想大家会更信赖你一些。 我原来服务的是什么样的客户，对吧？对，我用的都是什么东西，对吧？我要在这儿，我觉得随着大家收入水平一提高，哪儿都有这个能够消费得起的人群的时候，这个他的机会也就来了。 但这个其实也要伴随着就是更多的二线城市他们的这种经济体量的壮大以及消费需求的这个升级。 是，但是其实我们看趋势的话，就是我记得咱们之前做过一期节目叫新一线城市嘛， 对 吗？其实 都有那个榜。 对，其实现在真的你像杭州啊、成都啊、武汉啊，这种城市，尤其是我们讲叫这个娱乐业、餐饮业、服务业，这些其实一点也不比一线城市小了。这个我觉得市场还是很大的。 好，当然如果整个市场在收缩的话呢，就像刚才我们谈到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一样，还是这些大城市它更有吸纳这个外来就业的这样的一个张力啊， 更有这样的一个吸引力、啊、 对， 当然如果经济体量是在扩张的话呢，那应该就是一个遍地开花的局面。 没错， 嗯，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哈、啊，不知道听众朋友啊，您有没有打算转行去做这些从业的人员呢？其实在我们身边的这样的从业人员已经越来越多，而且呢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所以已经把他们列入了一个新的职业，也许再过一些年呢，这就成了一个传统行业了， 已经不足为奇了，大家。 嗯，我们再来看看他们的消费水平哈、啊，统计的还很有意思，就是月嫂最爱买买买啊，月嫂每个月在休闲娱乐上的消费超过2000元的人有26.67%啊，其实我也跟月嫂聊过。他们呢有一些月嫂还是挺注重保养的， 嗯， 为什么呢？就像你说的，他们挺辛苦的，所以下户的时候那就要买点好的， 嗯， 就是滋润一下呀， 是 啊，皮肤啊包括整个身体啊都要吃点营养品啊，所以包括他们出来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和其他的家政行业从业者 就不一样， 相比穿着啊拿的包啊就是真的不一样的。 我那你确定是月嫂自己买的？我觉得月嫂的休闲娱乐或者说这些消费，很多时候我觉得都还是雇主，哎呀，对他的一个赠予吧。 有这种、嗯，但是呢，他们其实还是挺舍得花的。相比，因为他挣得多呀， 嗯、 挣得多。另外，他们也希望就是整个提升一下。 现在月嫂轻松过万吧，应该我觉得。 在北京哈。 啊 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您请的月嫂啊一个月给多少钱，或者如果您身边有月嫂的话一个月挣多少钱。还有一个统计也很有意思，就是他们存钱的情况怎么样啊，有33%的人说没有存钱的习惯啊，这个比例 不 高啊， 不高啊 我觉得挺高的。 不，你看看公司里的小白领 他们高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因为这些新职业其实还是挺辛苦的， 嗯 啊，所以我认为他们应该更知道 储蓄 或者是原来的收入不高，更应该知道钱来之不易， 嗯 啊，但是每月存2000块钱以上的有35%， 嗯 啊，这个我觉得 这个肯定也高于白领，我觉得。 那么如果说从每个月啊存1000块钱以上来统计的话呢，哪个职业存的最多啊，就是每个月啊，存1000块钱以上的话，把这些职业统计来看的话呢，足底按摩师存的最多啊，占比是最高的。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啊，即将结束了。其实目前来看呢，新职业人群大部分呢还是选择就近择业，就老家在哪里就近找一个大城市，然后在里面呢去找到一些新的工作机会。那也许未来随着这个人口的流动啊，以及更多的新一线城市的这个崛起， 嗯， 也许在很多的地方啊，都会产生出更多的新职业的集群。非常谢谢今天我们的嘉宾，来自前程无忧的王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跟大家分析了很多目前招聘现象背后的一些规律和趋势。谢谢王健 啊，不客气，再见。 好，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接下来呢是旅行号1073，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明天再见。13:23，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北广购物。 是种自我逃避，你飞到天的边缘，我也不再落在何地，一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我